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01集。 严征明正想着，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：“ 大师兄，铜钱掉了。” 铜钱二字一出口，严征明顿时做贼心虚的一哆嗦。李云默默地从他身后飘过来，像个鬼，同时鬼气森森地看着他，也不吭声。严征明气短地瞪了他一眼：“ 你干什么？” 李云做贼似的回头扫了一圈：“ 哎，水坑去哪儿了？ 后山玩火呢。你怎么这么鬼鬼祟祟的？” 自从水坑那天天打雷劈之后，惊喜地发现自己不单外貌上更接近成年女人，还有了随意操控三昧真火的能耐。这几天新鲜劲儿还没过，正趁热打铁地玩命用功修炼。听说他不在，李云一屁股在严征明旁边坐下。他先是仿佛不知从何处开始似的，小心翼翼地旁敲侧击：“ 你怎么终于肯把你的宝贝捡走了？” 心里没鬼和心里有鬼的人就是不一样。这句平平常常的问话都让严征明不由自主地停顿了一下，直觉想反驳一句宝贝个屁，没说出口，又觉得好像太过刻意，原地纠结了片刻。他发现李云跑来这样问本身就很刻意，于是烦躁地掐了一把自己的眉心，干脆破罐子破摔：“ 你想说什么？”“ 哎呀，师兄。”“ 不，你还是不用说了。” 严征明忽地又将他话音打断，兀自沉默了片刻：“ 你不用说了，我心里有数，知道该怎么办。百十来岁的人了，这点分寸总还有。” 李云难得正色下来：“ 是，我知道你有分寸，但是你怎么办呢？” 严征明愣了一下，李云看了他一眼，摇摇头：“ 剑修的路本就不好走，自出峰以后更是当世罕见，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。你心魔已生，以后该怎么办？” 严征明被他一番话说得有点心酸，可没表现出来，仍是看似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 这有什么，凡人生如蝼蚁，一辈子不过几十年的光景，尚且朝三暮四，可见喜新厌旧是人之本性，我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不同，过几年自然而然就淡了。”“ 师兄啊，三年五载就能抛诸脑后的，如何能成心魔呀？你当我是水坑的心智不全的杂毛蠢丫头，什么都不懂？” 两人一时大眼瞪小眼的两相沉默起来。不知多久，李云才试探着说：“ 你确定不让小钱知道吗？我看其实不如……” 啪一声，严征明手中的铜钱直接被他掰断了。他脸色蓦地冷了下来，接口打断李云：“ 此事不必再提。”“ 可 没有可是。此事你不可对第三个人提起，特别是程钱。” 严征明的目光幽深森冷的吓人，看得李云心惊胆战。他张张嘴想说什么，终于咽了回去，无奈地点了下头：“ 别敷衍我，发誓。”“ 哎，大师兄。”“ 废什么话。” 李云见拗不过他，只好举起一只手：“ 我发誓将此事烂在肚子里，绝不告诉第三个人，否则……”“ 否则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” 李云猛地直起身：“ 你疯了吗？” 严征明扫了他一眼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 李云，我发现你有个毛病很不好，你好像认为天下比你胆子大的人都是疯了。” 李云狠狠地瞪了他片刻，无力道：“ 心魔旷日持久，到时候道心受损，看你怎么办。”“ 我要是死了，正好你们换一个人来当掌门，我早不想干了。听说元神能投胎重来，你觉得狐狸精怎么样？到时候你们得督促水坑好好修炼，早点成为大妖。” 最好篡位夺权弄个妖王等等，让他罩着我。 严征明伸了个懒腰，掌门人这番远大的志向把李云镇住了，他半晌说不出话来，严征明便不再理他，手指轻抠，摇头晃脑地哼起了一段又粗俗又没调的小曲儿。 哎呀，坠地作骨，来也是苦，去也是苦，破釜金钟，穷也匆匆，富也匆匆，东面刮狂风，西面落骤雨，哗啦啦改天换地成英雄气，也就是场一朝一日真做的假戏，不如当个花王八，吞一口江河湖海，吐一个千秋万代。 此乃扶摇山庄附近泼皮无赖讨饭用的小调，把李云听得忧愁得不行。严征明有时候也羡慕那群浪迹天涯的流浪汉，因为他们无牵无挂，无忧无愁。不过想起他们在太阳底下捉狮子的尊荣，就又不羡慕了，感觉自己可能天生少了点四海为家的资质，只记住了他们那些讨饭调。他正自己给自己找心宽，突然心里一紧，好像有人用锤子在他胸口砸了一下似的。严征明口中的小调戛然而止，整个人从地上弹了起来。 又怎么了？ 李云翻了个白眼儿，严征明的脸色活鬼一样。 我绑在小钱头发上的那张傀儡符。 程钱当然不可能站在原地任别人砍，双刃没有出鞘，夹杂着碎冰的剑锋已经横扫了出去，强横地将对方这不由分说的一剑撞开。他又是莫名其妙又是恼火地望过去，打算看一看何方神圣的脑子里有这么大一个坑。不过等程钱看清了来人，他便忽然哑火了，来人正是那日跟在纨绔身边的两个元神修士之一。 所以说，飞马车上那个废物到底什么来头？ 庄南希抱拳行礼的拳头还横在胸前，没来得及放下，便遭遇这样的变故，一时间呆住了。 大长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那矮胖修士被程前一剑横出了十几步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狼狈地滚了一身土，还没来得及站起来，便先抢话道： 大长老，就是这个人害了少主。 大长老闻言微微眯起眼，像马似的端详了程前片刻。 一个多月以前，恰逢堂主闭关时，我堂少主人私自出走，多日未归，我等四处寻找，终于在前几日得到了少主在南疆出现的消息。可是等老朽带人赶来查看，发现跟从少主的一干随从中只剩下了这么一个没用的东西。 那矮胖修士也是一把年纪了，被人指着鼻子说没用，脸色也是一青，可愣是没敢吱一声。堂堂一个元神修士，在这位大长老面前活像个吓破了胆子的小鸡崽儿。大长老看也不看那矮胖修士，冷声对庄南希道： 我倒还没请教贤侄，你带来的这位是何方神圣？ 少主，难道是卞小公子？ 庄南希听了顿时一皱眉，看了程前一眼，虽然见他既不心虚也不畏惧，却仍是暗自忧心起来。那四圣之一的玄武堂主卞旭身在极北，经年避世，四圣中除了当年神神叨叨的徐应之以外，就属他最不爱生事端，一辈子恭谨谦和，没听说他沾过什么与德行道义有亏的事，也不像青龙岛主这个天下作诗那么扎眼。可惜晚节不保，毁就毁在他的独子卞小辉手上。若说儿女都是债，那玄武堂少主人卞小辉想必就是一桩高利贷。卞小辉的娘怀胎时遭人暗算， 险些一尸两命。他是母亲死后才硬剖出来的棺材子，险些不能活。在玄武堂中用各种灵物温养了足足十年，方才磕磕绊绊地出世。堂主为此子心力交瘁，出生后更是碍于性命，弄得这卞小辉自小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可惜唯独要不来修为。他先天不足，身体虚弱，大部分丹药吃了不消化，练功稍微苦一点就要哭爹喊娘。百余年间，与他同辈弟子们凝神的凝神，御剑的御剑，各有剑术。唯独他练什么都事倍功半，受尽别人当面恭维，背后嘲讽。久而久之，性情也越发乖戾了起来。这回他也不知道是听了谁的撺掇，卞小辉认定了自己修行毫无尽意，是先天与玄武堂一系功法犯克。他怀着这样拉不出屎来怪茅坑的愤懑，便带着一帮不怎么顶用的喽啰私自离家，千里迢迢跑到了南疆来，打算到朱雀塔碰碰运气。卞小辉盘算得好好的，什么朱雀塔只为有缘人开，大概也就是个噱头，这种时候谁有资格进塔，还不是看谁拳头大吗？大不了将那些敢胆比他有缘的挨个打死，排也排到他了。卞小辉身边遇见修士无数，还带着两名元神，按理碾压一群无根无底的散修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没想到天不遂人愿，倒霉孩子喝凉水都塞牙，他进塔不成，反而机缘巧合地横死异乡。庄南希显然对卞小辉的尿性大有耳闻，再一回想起魔城暗牢中城前破开魔修禁制时候那暴虐无双的三界，忧愁的感觉此事没准是真的。以卞小辉的眉眼色，弄不好真惹怒了这位一看脾气就不怎么好的前辈，被人一剑劈了，实在不是什么稀奇事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